明朝这边可以等，朝鲜人你可以告诉他兄弟挺住，可日本人那里怎么办呢？你总不能跟他说，我是要打你的，无奈还没有准备好的，麻烦你再等我两个月的，先别打了，等我一切准备好了再来收拾你的。对此啊，宋英昌已束手无策，他只会打仗不会外交，于是几番踢足球后，这个光荣而艰巨的使命交给了兵部尚书石兴。然而石兴也没办法，他是国防部部长，连老本行都不在行，搞外交更是抓瞎，但他是一把手，关键时刻是要背黑锅的，这事儿他不干就没人干了，可又不能不干。在抓耳挠腮苦思冥想几天后，石大人终于想出了一个主意，招聘。当然不是贴布告那种搞法，而是派人私下四处寻访。在石兴看来呀，我大明人才济济，找个把谈判混时间的应该还是靠谱的。从政治学的角度讲，这是个馊主意，如此国家大事竟然临时上外边找人，实在太不严肃。但事实证明，馊主意执行起来倒也未必一定就馊，因为很快石兴就找到了一个合适的人选，这个人的名字叫做沈维敬。沈维敬，嘉兴人。关于此人的来历啊，史料上众说纷纭，但有一点倒是相当一致啊，世中无赖也。所谓世中无赖，用今天的话说呢，就是市井的混混。对于这个评价，我一直有不同的意见，因为在我看来啊，沈维敬先生不是混混，而是个大混混。而之后的事情将告诉我们呢，混混和大混混是有区别的，至少有两个。这个大混混沈维敬出发了，他的第一个目的地啊是益州，任务是安抚朝鲜国王。那么在这里呢，他见到了避难的朝鲜官员。据朝鲜官员后来的回忆录记载，这位沈维敬先生刚一露面就让他们大吃了一惊，天朝怎么派了这么个人？因为据史料记载，沈维敬长得很丑，而外交人员代表国体一般说来长得都还过得去，如此歪瓜裂枣成什么体统？但接下来呀，更让他们吃惊的事情发生了，这位仁兄虽然长得丑，且初见此大场面却一点不怯场，面对朝鲜诸位官员口若悬河，侃侃而谈，只要他开口没人能插上话，于是大家心里有了底，把他引荐给了朝鲜国王李岩。李岩已经穷极无奈了，天天在院子里转，听说天朝使者来了，十分高兴，竟然亲自出来迎接并接见了沈维敬。接下来呀，他将体会到沈大混混的非凡之处。一般说来，混混和大混混都有一项绝技，忽悠，但不同之处在于他们忽悠的档次和内容差别很大，一般混混也就能骗个大婶大妈，糊弄两个买菜钱，大混混忽悠往往是王公贵族高级干部，糊弄的也都是军国大事。而沈维敬很符合这个条件，他只用了几句话就让准备殉国的李岩恢复了信心，容光焕发。他主要讲了这样几件事儿，首先呢，我是代表大明皇帝来的，其次呢，我很会用兵啊，深通兵法，希望国王不要担心啊，这个大明的援兵是很快就到，有70万人。在谈话的最后，他还极其神秘地表示，和平是大有希望的，因为啊，我和这个丰臣秀吉的关系很好，是铁哥们儿，双方我们摊开来谈，没有解决不了的事儿啊。 每当我觉得人生过得现实时啊，经常会翻开这段史料，并感谢沈维敬先生用他的实际行动让我真正领略到忽悠与梦想的最高境界。那么综合分析此人的背景，嘉兴人，会说日语，还干过进出口贸易啊，实际就是走私，当过混混，我们大致可以推断出他可能和倭寇有过来往，出过国，估计也到过日本，没准啊也有几个日本朋友。当然呢，说他认识丰臣秀吉那就是胡扯了，人家无论如何也算是一代豪杰，日本的老大级人物，不是那么容易糊弄的。但是李岩信了，不但信了，而且还欣喜若狂，把沈维敬看作救星，千恩万谢，临走还送了不少礼品以示纪念。话说回来，朝鲜也有精明人呐，大臣柳成龙就是一个。这位仁兄搞了几十年政治斗争，也是个老狐狸，觉得沈维敬满嘴跑火车，是个靠不住的人。但这位兄弟偏偏还就是明朝的外交使者，不服都不行。想到自己国家的前途竟然要靠这么个混混去忽悠，包括柳成龙在内的很多明白人都对前途充满了悲观。十几天后，沈维敬又来了，这次他的任务更加艰巨，和日本人谈判，让他们停止进攻。李岩没在社会上混过，自然好忽悠，可日本人就不同了，能出征朝鲜的都是在国内摸爬滚打过来的，且手握重兵，个个都不是省油的灯，所以在柳成龙等人看来啊，这根本就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但是事实证明，这是一个不太靠谱的事情，正如那句流行语所言，一切皆有可能。万历二十年九月，沈维敬再次抵达禹州，准备完成这个任务。作为国王指派的联络使者，柳成龙饶有兴趣地想知道这位混混准备凭什么挡住日本人忽悠。事情似乎和柳成龙预想的那样，沈维敬刚到就提出要先和日军建立联系，而他已经写好了一封信，准备交给占据平壤的小西行长，让小西行长停止进攻，开始和谈。这是个看上去极为荒谬的主意。且不说人家愿不愿意和谈，单说你怎么建立联系，谁去送这封信？你自己去？沈维敬道：“当然，不是我去。他派了个家丁，背上他写的那封信，快马进了平壤城。所有的人都认为这注定是肉包打狗，一去不回。除了沈维敬外，一天之后，结果揭晓，沈维敬胜。这位家丁不但平安返回，还带来了小西行长的口信，表示愿意和谈。”然而问题并没有就此解决啊，因为这位小西行长同时表示，他虽然愿意谈判，却不愿意出门，如要和平，请朝鲜和大明派人上门面议。想想也对啊，现在主动权在人家手里，说让你去你还就得去。柳成龙这回高兴了，沈维敬，你就吹吧，这次你怎么办？派谁去？然而他又一次吃惊了，因为沈维敬当即表示：“谁都不派啊，我自己去。”包括柳成龙在内的许多人都惊呆了。虽说他们不喜欢这个大忽悠，但有如此胆量，还是值得佩服的。于是大家纷纷进言说：“这样太危险，你最好不要去。就算要去，也得多带几个人。”好有个照应。沈维敬却哈哈一笑，哈哈哈哈，不用着急，我呀带个随从去就行了，要那么多人干嘛呀？大家想想倒也是，带兵去也来搭，军队打得过人家，咱也不用躲在这儿了。不过为了方便，您还是多带几个人上路吧。当然这个所谓的方便，真正的意思是如果出了事儿，多几个人好收尸。 于是在众人的注视中，沈维敬带着三个随从向着平壤城内走去。大家又一次达成了两点共识：第一，这人很勇敢；第二，他回不来了。但沈维敬却不那么想，作为一个混混，他没有多少爱国情怀，同理他也不做赔本生意。之所以如此自信，是因为在他身上有了大混混的另一个特征：随机应变，能伸能屈。而关于这一点还有个生动的范例。曾盘踞山中多年的著名军阀张宗昌啊，就有着同样的特性。这位仁兄俗称三不知，就是不知兵有多少，不知钱有多少，不知老婆有多少。当年由混混起家，后来混到了土匪张作霖手下，变成了大混。有一次，这个张作霖呢，派手下第一悍将郭松龄去张宗昌那里整顿军队。那么这位郭兄不但是张大帅的心腹，而且还到外国喝过洋墨水，啃过黄油面包，一向瞧不起大混混张宗昌，总想找个机会收拾他。结果一到地方啊，不知道张混混哪根筋不对，应对不利，竟然得罪了郭松龄。这下就不用客气了，郭大哥虽然是个留学生，骂人的本事倒也没丢，指着张大混混张口就来，是破口大骂。那么在很多人的印象中呢，军阀应该是脾气暴躁，杀人不眨眼，遇此侮辱应当拍案而起，拔剑四顾。然而关键时刻，张宗昌却体现出了一个大混混应有的素质。他当即回答道：你和俺娘，那你就是俺爹了。说完呢，他还给这郭松龄跪了下来。查一查年谱就知道，他比这郭松龄至少大一轮。哎，这就是大混混的本领。他后来在山东杀人如麻，作恶多端，那是深，而贵郭松龄认干爹，那叫屈。沈维敬就是一个大混混，在兵部官员、朝鲜国王的面前，他屈了，而现在正是他深的时候。小西行长之所以同意和谈，自然不是为了和平，他只是想借机会摸摸底，顺便呢吓唬明朝使者，显显威风，用气势是压倒对手。于是他特意派出大批军队于平壤城外十里列阵，安排了许多全副武装的士兵，手持明晃晃的大刀和火枪，是决定给沈维敬一个下马威。柳成龙也还算个厚道人，送走沈维敬后感觉就这么了事啊不太好，但要他陪着一起去啊他倒也不干。于是他带人登上了平壤城附近的一座山，从这里眺望平壤城外的日军，除了平复心中的愧疚外，还能再看沈维敬最后一眼。然而在那里，他看到的不是沈维敬的人头，而是让他终身难忘的一幕。当沈维敬骑着马刚踏入日军大营的时候，日军队列突然变动，一拥而上，把沈维敬围得严严实实，里三层外三层，水泄不通。然而沈维敬却丝毫不见慌张，镇定自若，下马走入了消息行长的营帐。过了很久，沈维敬终于又走出了营帐。柳成龙惊奇地发现，那些飞扬跋扈的日军将领，包括消息行长、加藤清正等人，竟然纷纷走出营帐给沈维敬送行，而且还特有礼貌。数年之后，柳成龙在他的回忆录里详细记载了他所见的这个情景。虽然他也不知道在那一天沈维敬到底说了些什么，或许永远也没人知道，但有一点是肯定，那就是沈维敬确实干了一件很牛的事情。因为仅仅一天之后，日军最高指挥官小西行长就派人来了，对沈维敬表示慰问。来人慰问之余，也带来了小西行长的钦佩：阁下在白人之中颜色不变，如此胆色，日本国内亦未曾见识。 看日本人拍马屁了啊，沈维敬呢却只是微微笑，讲了句牛到极点的话。你们没听说过唐朝的郭令公吗？啊，当年回纥数万大军进犯，他单人匹马是闯入敌阵，丝毫无畏。我怎么会怕你们这些人呢？郭令公就是郭子仪，曾把安禄山打个落荒而逃，是平定安史之乱的主要功臣，不世出之名将。相比而言，沈维敬实在是个小人物，但在我看来啊，此时的他足以与郭子仪相比，且毫不逊色，因为他虽是个混混，却同样无所畏惧。马屁拍到马腿上，望着眼前这位大义凛然的人，日本使者手足无措，正不知该说些什么，却听见沈维敬的答复。多余的话呢不用再讲啊，我会将这里的情况回报圣皇，自然会有处置，但在此之前，你们必须约束自己的属下。怎么约束呢？日军不得到平壤城外十里范围内抢掠，与之相对应，所有朝鲜军队也不得进入平壤城内十里。很多人呢，包括柳成龙在内，都认为沈维敬疯了。当时的日军别说平壤城外十里，就算打到一周，也是轻而易举的事情。让日军遵守你的规定，你当小溪行长的脑袋进了水不成吗？事实证明啊，确实进水了。日本使者回去后没多久，日军便派出专人在沈维敬划定的地域树立了地标，确定分界线。柳成龙的嘴都合不上了，他想破脑袋也不明白这到底是怎么回事。知道答案的人只有沈维敬。一直以来啊，他不过是个冒险者，他的镇定，他的直言不讳，他的狮子大开口，其实全都建立在一个基础上，大明。如果没有后边那只老虎，他这头狐狸根本就没有威风的资本。而作为一个清醒的指挥官，小西行长很清楚，大明是一台沉睡的战争机器，如果在目前的形势下贸贸然与明朝开战，后果不堪设想，必须稳固现有的战果。至于大明，那是迟早的事。万历二十年11月28日，沈维敬再次来到朝鲜，这一回啊，小西行长终于亮出了他的议和条件：以朝鲜大同江为界，平壤以西全部归还朝鲜。为表示自己和谈的诚意呢，他还补充道：平壤城已交还朝鲜，我军只占据大同江以东足矣。最后啊，他又顺便拍了拍明朝的马屁：幸好天朝还没有派兵来，和平已经实现，我们不久之后就回去了。 历史记录了人类的过去，也预示着人类的未来。历史就是我们曾经走过的日子。明朝那些事儿，尽在下集。 广大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这个听评书啊，可是一个最大的乐趣。可这个广播收音机里每天就播那么一两集，他听着不过瘾。这回好了，由我公司独家生产的文化时尚产品评书机呢，是隆重上市。这个评书机是体积小、容量大，单田芳、袁阔成、田连元、刘兰芳大师的经典作品，拿着评书机是走到哪儿听到哪儿，几万集的评书是尽在其中。咨询电话：010-5166-0141，010-5166-0141。另外还有一款车载评书机，这个车载评书机安到车上是开到哪儿听到哪儿，其乐无穷啊。咨询电话：010-5166-0141，010-5166-0141。

但沈维静似乎并没有这样的觉悟，他本来就是个混事儿，又不能拍马，于是他连夜赶回去通报了日军的和平条件。照这位沈先生的想法，所谓谈判就是商量着办事儿，有商有量，和买菜差不多，你说一斤我要八两，最后九两成交。虽然日本人的条件过分了点，但只要谈还是有成功的可能。但当他见到宋英昌的时候，才知道自己错了，因为还没等他开口，宋侍郎就说了这样一段话：你呀、你去告诉那些倭奴，如果全部撤出朝鲜回到日本，讲和是可以的，但如果占据朝鲜土地，哪怕是一县一村，都绝不能和。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哎，完了，既不是半斤也不是八两啊，原来人家压根儿就没想过要给钱。虽然沈维静胆子大，敢忽悠却有过人之处，但事实证明和真正的政治家比起来，他只是个混混级别，因为他不明白在这个世界上有些原则是不能谈判的，比如国家主权以及尊严。沈维静头大了，但让人惊讶的是，虽然他已知道了明朝的底线，却似乎不打算就此了结。根据多种史料分析啊，这位仁兄似乎已把和谈当成了自己的一种事业，并一直为此不懈努力。在不久之后，我们还将看到他的身影。但在宋英昌看来，目的已经达到，因为他苦苦等待的那个人已经做好了准备。宋英昌等的人呢、叫做李如松。李如松是李成梁的儿子。以往我们介绍历史人物啊，大致都从这个家世说起，爷爷爹之类的一句带过，然后呢再说这主角儿子。但对于这位李先生只能破例了，因为他爹比他还有名啊。那么作为明朝万历年间第一名将，李成梁是一个非常出名的人，特别是蒙古人一听到这个名字啊，那就打哆嗦。李成梁字汝器，号银城，是辽东铁岭卫人。这个铁岭卫啊，就是今天的铁岭市啊。那么这位仁兄是个超级传奇人物，40岁才混出头，还只是个小军官，不到10年就成为了边界第一号人物。这个风头压过了戚继光，不但当上了总兵，还成了伯爵。当然，这一切不是白给的，要知道啊，人家呢是真刀真枪啊，踩着无数人的尸体，主要是蒙古人的尸体啊，是扎扎实实打出来的。据统计啊，自隆庆元年到万历19年，20多年间，这个李成梁年年打仗，年年杀人，是年年升官，是从来没消停过，平均每年都要带上千个人头回来报功，杀的蒙古人魂飞魄散，搞得后来蒙古人出去抢劫，只要看到李成梁的旗帜，基本上啊，都是掉头就跑。事实上，这位仁兄不但故事多，还是一个影响大明王朝命运的人。关于他的事情呢，后面再讲。这里要说的是他的儿子李如松。李如松呢，字子茂，李成梁的长子，时任宣抚总兵啊。说起来，宋英昌是兵部的副部长，明军的第二把手，这个总兵啊都是他的下属，但作为高级领导，他却一定要等李如松。之所以如此丢面子，绝不仅仅是因为此人会打仗，实在是迫不得已。说起来，那真是一肚子苦水啊。200年前朱元璋用武力统一全国后呢，为保证今后爆发战争时有兵可用，设置了卫所制度，也就是所谓的常备军。但他吸取了宋代的教训，这个宋代什么样呢，这个兵是吃大锅饭，养兵千日，却只能用1小时啊。所以这个宋代啊，这个方式 使这个朱元璋在这个宋代用兵的方式当中吸取了好多教训。朱元璋呢就实行了军屯，划给军队土地，也就是当兵的平时耕地当农民，战时打仗当炮灰。事实证明呢，这个方法十分省钱，但时间久了情况就变了，毕竟打仗的时间少，耕地的时间多呀，久而久之呢，当兵的就真成了农民。有些地方更不像话，仗着天高皇帝远，军官趁机吞并了军屯的土地，当起了军事地主，把手下的兵呢还当成了佃农，有的还做起了买卖，搞成这么个状况，战斗力实在是谈不上了。那么这种部队要拉出去，也只能填个沟挖个洞，而且明朝的军队制度也有问题，部队在地方将领手中，兵权却在兵部手里，每次有麻烦都要临时找将领，再临时安排部队，这才能开打。真打起来啊，就热闹了。说起打仗，在这个很多电视剧上，都这么演过啊。大家来自五湖四海，关键时刻指挥官大喊一声，为了国家，为了民族，冲啊！然后大家是一拥而上，战胜了敌人，取得了辉煌的胜利。这个你信吗？这就胡扯。兵不知将，将不知兵，平时呢谁也不认识谁，饭没吃过，酒没喝过，啥感情基础都没有，关键时刻谁肯为你卖命啊？你喊一句就让我去冲锋，那你怎么不冲呢？总之啊，这个卖命是可以的，冲锋也是可以的，但你得给个理由。那么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啊，大明王朝都找不到这个理由，所以明军的战斗力是一天不如一天呢，仗也是越打越差。但随着这个时间的推移呢，一些优秀的将领终于找到了他，其中最为著名的一个人就是戚继光。而这个理由也可以用一句经典电影台词来概括，跟着我有肉吃。很多人并不知道戚继光的所谓戚家军其实并不算明朝政府军队，而是戚继光的私人武装，因为从征集到训练都是他本人负责，从军官到士兵都是他的铁杆，除了戚继光外呢，谁也指挥不动这支军队。而且在戚继光部队当兵的工资高，也从不拖欠，也不打白条，因为戚将军和这个胡宗宪呐、后来还有张居正啊这样的首辅大人的关系好，军费给的足，加上他也会搞钱，时不时的还让部队出去做点生意，这个待遇呢自然很好，长官靠得住，还能拿着高薪。那么这种部队说什么人家也不走，打起仗来更是没话说，一个赛一个的往上冲啊。后来戚继光调去北方，当地士兵呢懒散，这个戚继光是二话不说呀，把戚家军调了过来，当着所有人的面进行操练。那天呢，天降大雨，整整一天呢，戚家军就在雨里站了一天，鸦雀无声，丝毫不动。在这个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忠诚。但要论在这方面的成就，戚继光还只能排第二，因为有一个人比他更为出色，谁呢？李成梁。戚继光的戚家军有一流的装备，优厚的待遇，是明朝战斗力最强的步兵，但他们并不是唯一的精英，在当时啊，还有一支能与之相匹敌的部队，辽东铁骑。作为李成梁的精锐部队，辽东铁骑可谓是当时最强大的骑兵啊，作战勇猛且行动迅速，来去如风，善于奔袭，是李成梁赖成名的根本。拥有如此强大的战斗力，是因为辽东铁骑的士兵们不但收入丰厚， 装备精良，还有这一样连戚家军都没有的东西，土地。与戚继光不同，李成梁是一个有政治野心的人，他在辽东是土生土长，是地头蛇，也没有封侯非我意，但愿海波平的高尚道德。在与蒙古人作战的过程中呢，他不断地扩充着自己的实力，为了让士兵更加忠于自己，他不但大把花钱，还干了一件胆大包天的事情。在这个明代啊，驻军都有自己的专用土地用于军屯，那么这些土地都是国家所有，耕种所得也要上缴国家。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很多军屯土地都被个人占有，既当军官打仗，又当地主收租，兼职干的那是不亦乐乎。当然这种行为呢，它是违法的，如果被朝廷知道是要惹麻烦的，所以一般人也就用地种点东西捞点小外快。哎，就这样还遮遮掩掩不敢声张。李成梁啊却大不相同啊，极为生猛，不但大大方方的占地，还把地都给分了，但凡是辽东铁骑的成员基本上是人手一份，贪了国家的粮也就罢了，连国家的地他都敢自己分配，按着大明律令，这和造反呢也差不远了，掉脑袋全家抄斩那都是板上钉钉的事儿。但事实证明，李成梁不是木板，而是板砖，后台极硬，来头极大，啊，还很会来事儿。张居正在的时候啊，他是张居正的嫡系，张居正下去了，他又成为了申时行的亲信，谁也动不了他一根手指啊。如果按马克思主义阶级理论分析呢，李成梁的士兵啊，应该全都算地主，他的部队就是这个地主集团啊，那真是平民的没有，良民的不是，有这么大的实惠，所以他的部队每逢上阵呢，都特别玩命，特别能战斗，跟那疯子似的往前跑啊，这个冲击力呀，那是极强的。地盘是自己的，兵也是自己的，想干什么干什么，无法无天。对于这种人，今天我们有个通俗的称呼，军阀。那么对于这些，朝廷自然是知道的，谁也没办法。在那地方兵荒马乱，只有李成梁镇得住，把他撤掉或者干掉，谁帮你干活呀？啊，所以自嘉靖以来，朝廷对这类人都十分客气，特别是辽东。虽然万历十九年李成梁退休了，但他的儿子还在。要知道啊，军阀的儿子，那还是军阀。而作为新一代的军阀武将，李如松更是个难伺候的人物。在这个明代啊，武将是一个很尴尬的角色。这个建国之初呢，待遇是极高啊，开国六公爵全部都是武将啊，并形成了一个惯例啊，如非武将无军功，无论多大官做了多大贡献，都绝对不能受封爵位。所以张居正虽位极人臣，干得太师，连皇帝都被他捏着玩，却什么爵位都没混上。而王守仁能混到伯爵，只是因为他平定了宁王叛乱，曾立下军功，但这只是个特例。事实上自宣德以来，武将的地位就大不如前了，这倒也不难理解，国家不打仗，丘八们自然也就无用武之地了。武将逐渐成为粗人的代名词，加上这个明代的体制啊，是以文治武，高级武官呢，往往都是文科进士出身，真正拿刀拼命的，往往为人所鄙视。被人鄙视久了，啊，就会自己呢，鄙视自己了。许多武将为提高社会地位啊，纷纷努力学习文化，有事没事弄本书夹着走啊。以显示自己是儒将的风度，但这帮人靠打仗起家呀，基本都是文盲或半文盲。 文言中有一句十分刻薄的话，说这些人是举笔如扛鼎。虽说损人啊，这话有点损点，但也是事实。所以啊，折腾来折腾去啊，书没读几本，本事却丢光了。为了显示风度，军事训练、实战演习都没人搞了，怕人家说粗俗。武将的军事指挥能力开始大幅滑坡，战斗力也远不如前。比如明代著名文学家冯梦龙啊，就是那位三言的作者，就曾编过这样一个段子，说有这么一位武将上阵打仗，眼看就要被敌人击败，突然间天降神兵打垮了敌人，此人十分感激啊，便向天磕头问神仙的来历和姓名。这神仙就说了，我是垛子。垛子是什么呢？就是今天解释就是靶子啊，就是射箭被射那靶子，那么在明代呢叫垛子啊。您注意这个称呼啊。这神仙说，我是垛子。武将啊立刻跪倒叩首说呀，哎呀，我何德何能啊，啊竟然能让垛子神来救我。这垛子神就告诉他，你不用谢我，我是来报恩的。这个武将听完这句话大惊失色啊，报恩，我何曾有恩于尊神呢？这垛子神马上就说了，当然有恩呐、啊、平日你在训练场啊，你从来没有射中过我一箭也没伤过我。好家伙，这一句话呀、啊、那武将差点晕过去啊。就这么个吃力不讨好的工作，职业前景也不光明，干的人自然也是越来越少啊。像班超那样投笔从戎的人基本上算是绝迹了。具体说来呢，此后只有两种人干这行。第一种是当兵的，这个明代当兵的无非是为混口饭吃，平时给长官种田，暂时为国家打仗，每月领点死工资，不知哪天呢还被打死。这个拿破仑说过这么一句话，不想当将军的士兵不是好士兵。这个明朝的士兵啊，不想当将军，但是在如此恶劣的环境下混个百户千户还是要的，至少倒是可以大喊一声兄弟们上。为了实现从冲锋到叫别人冲锋的转变，很多小兵都十分努力，开始了士兵突击，苦练杀敌保命本领。一般说来，这种出身的武将都比较厉害，有上进心和战斗力。李成梁本人也就是这么混出来的。第二种就是身不由己了，一般都是世家子弟，打从爷爷辈儿起就干这行，一家人吃饭的时候经常讨论的也是上次你杀多少，这次我干掉几个之类的话题。家教就是拳头棍棒，传统就是不喜欢读书，从小锦衣玉食，自然也不想拼命，啥也干不了，基本属于废品。嘉靖年间的那位遇到蒙古人就签合同送钱的裘越大将军，就是这类人的光荣代表。总体看来啊，第一类人比第二类人要强，但特例也是有的，比如李如松。用一帆风顺来形容李如松的前半生啊，那是极其贴切的。由于他爹啊年年杀人，年年提干，他还没到30岁时啊就被授予都指挥同知的职务，这是一个从二品的高级官职啊，实在是有点耸人听闻呐、啊、想当年戚继光继承的也就是个四品官而已，而且还得熬到他爹他老爹退休才能顺利接班。李如松自然不同，他不是西纸而是印纸，简单说来是他不用把老爹等到死或者退休，直接就能干。明代的武将升官有两种，一种是自己的职务，另一种是子孙后代的职务。因为干武将这行基本都是家族产业，所谓人才难得，而且万一哪一天你不行了，你的后代又不读书找不到出路，也还能混口饭吃，安置好后路，你才能死心塌地的去给国家卖命。